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自己的心态肯放低，我想人家大家是会怎么都会接受你的。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城市港台电视32，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23名港队运动员远赴陕西，出战田径、游泳及乒乓球三个项目。 面对强劲对手，港队运动员又可不可以在奖牌榜上留名呢？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25日，香港马拉松复办，有穿香港加油上衣跑手需更衣参赛， 新增四宗输入个案，三人感染变种病毒。 台湾宜兰6.5级地震，近50年来最大。 土耳其把美法等十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嘅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播放嘅《千禧年代》都有萧乐文喺度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关于政府咧，之前交咗一个文件去到立法会啊，就有关于法援呢个制度咧，有几个现时嘅规定咧，都会提出修订。其中咧就话喺民事法援案件方面咧，就话每名律师同埋大律师可以接办嘅案件咧嘅限额都会下调啊。律师由每年35宗就改为每年30宗，大律师由每年可以接20宗咧就改为上限系去到15宗嘅。另外改制之后咧，律师同埋大律师咧喺司法复核案嘅限额咧都系有一个限额喺度嘅，分别就系5宗咧同埋3宗咧。刑事案件方面就话咧，唔再容许申请人咧系拣律师代表咧，会改由法援署署长咧系指派律师代表嘅。嗱，记得喺6月嘅时候咧，特首林郑月娥咧都系提过话系由政务司司长咧系检视呢个法援制度啦。咁嗱，今次呢个改动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影响咧？一方面咧就系提到系咪可以改善一啲过分集中喺一啲律师接案嘅现象咧？咁另一方面亦都有啲讲法，包括大律师公会都提到话。任何的修订方案都应该是参考基本法第35条，当中提到香港居民是有权选择律师等等的。又请另一位嘉宾跟我们谈谈，讲下他的看法是怎样对于这几个修订。电话旁边就有行政会议成员，也有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汤家华。刚才讲到几项修订，先讲民事案件先，想跟你谈谈。因为他就说下调律师和大律师那个接案的数目，刚才都提到，譬如事务律师现在35宗去到30宗每年，大律师接的在法援的案就20宗去到15宗的，有这些限额。另外他都抽了出来的，以前讲紧譬如司法复核案就计埋在民事案那里，今次又独立再抽出来去计一个限额的，点睇今次这个做法呢？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更加公平分配法援案件俾即係業內嘅人士，係一個比較好啲嘅安排。因為好多時候咧，你會發覺有某一類案件咧，就會集中喺即係一兩或者數目比較少嘅律師行啊，或者大律師啊咁，咁就令到其實業界裏邊有好多律師或大律師咧，佢哋都希望。是依賴呢個綜援咧，係幫補佢哋嘅執業。 法援你意思啊？ 我希望呢個分配係公平一啲。 嗯，頭先講到話司法覆核案咧，以前就放埋喺民事嗰個限額嗰度去計啊嘛。今次抽出嚟，你覺得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同埋有冇需要咧？又 我覺得呢個其實就係令到嗰、那個案件唔會過於集中， 是某一群的律師啦。 嗯、 另外其實呢就、對於即做民事的律師來講就不會、即因為減低了那個、數目呢而影響過大，因為如果你有做這個司法覆核的話呢，其實你加埋呢你就會超過、目前的那個提出那個限制、案件的數目的。那我覺得都是一些即是對業界應該有幫助的改動。當然啦，如果即是改動了之後業界覺得不是好妥當或者有什麼其他情況出現呢，那 我相信特區政府都可以隨時再重新修改，令到這個制度更加是符合大眾的需要。 嗯，你覺得而家譬如頭先提到司法覆核案啦，特別抽咗出嚟有一個限額咧，過往就計埋喺民事案件嗰度啦，係咪特別睇到有一啲所謂即係高度或者過度集中喺少部分律師手上嘅情況咧？特別係司法覆核案嗰度， 其實近年來咧確實係有呢啲傾向嘅，咁特別咧係有啲專門打呢、這個即係司法覆核嘅大狀咧，咁就佢哋可以成為資深大律師的機會咧，就似乎是增加了。他們的收入咧，亦都係增加了很多。 嗯。 其實是不是應該我哋業界多啲人喺呢方面有經驗咧？因為老實講，司法覆核而家越嚟越多的案件咧，咁其實我哋如果為了避免有斷層的情況出現咧，其實啊應該俾多啲機會俾一啲比較年輕啲嘅大狀或者律師咧。是接觸這一類的案件，如果你問我，司法覆核其實一點都不困難的。 嗯。 啊，咁即係亦都當然咧，有些人係專注打依方面的案件，咁就駕輕就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啲年輕的律師有多啲機會接觸依啲案件咧，其實佢哋好容易都成為依方面的專家。 嗯，年輕的律師多啲機會，先你講到司法覆核案啦，可以多啲經驗，可以等佢哋接觸多啲呢啲案件啦。其實係咪就係呢一個嘅講法係即係法援嗰個制度變明文寫明嘅呢一個咁其中一個目的係咁嘅係咪？ 法援嗰、那個制度咧，一向都係適合嘅案件就應該由適合嘅律師去處理。 嗯， 咁就一般嚟講咧，就佢哋都要去了解嗰件案情啦。了解個準備批核嘅律師喺依方面其實可唔可以勝任啦？咁依方面一向都係佢哋考慮嘅因素嚟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因為今次嘅改動係增加咗一啲唔同嘅關卡？我覺得又唔係嘅，只不過即係喺執行嗰個法援制度嗰方面咧，批案件嘅法援嘅人員咧，就應該多啲留意依方面嘅嘢。我覺得只係一啲提醒嘅作用嘅啫。 嗯嗯。因為我見譬如而家法援署有個叫外委律師的甄選準則啦，咁啊寫明話即係嗰啲委派嘅律師咧係法援嘅律師名冊上面啦，咁啊大律師啊律師啊去處理啲案件嘅，咁亦都話係以受助人嘅利益為依歸嘅，咁寫到明係咁嘅。但頭先你提到另一個考慮就係話啊，應該都俾一啲年輕嘅律師多啲經驗去接觸唔同嘅案件嘛，我就想知係咪有寫明譬如喺呢一啲準則上面嘅？ 對唔住，我冇睇過準則，所以我唔清楚，因為我自己本身啦。即是冇做法援都幾十年了已經，但我可以講的呢就是我不相信這兩者是有矛盾，即是申請人的利益當然是擺第一的，但是不是等於因為擺第一那所以就其他的即是大部分的律師是不適宜做這些案件，我覺得完全是沒有這回事的。大律師呢是有一定的水準，他們辦案呢也都有受到法庭某個程度的觀察同埋即係監管，法官只係最終決定嘅案情點樣判嘅一個人啊。咁如果佢認為有律師唔稱職咧，其實個都有即係好少嘅例子咧，就法官會係提醒法援處某一個律師或者某一個大狀可能唔係好稱職喎。咁之後我相信即係法援咧就會根據一般嘅程序去處理嘅。咁但係老實講咧，你始終都有一啲比較年輕初入行嘅律師希望做法援嘅工作。咁即係係咪佢哋永遠都唔可以接觸呢方面嘅工作咧？我覺得又唔係嘅。視乎個案情嘅需要啊、困難嘅程度啊、複雜嘅程度啊，咁就法援咧就會因應個案情嘅需要去分發俾一啲年資高啲啊，或者年資淺啲嘅律師。 但譬如剛才我睇到，聽你起碼有考慮唔同情況，你都提到兩者係冇相矛盾啦，即係譬如俾一啲年輕啲嘅律師有多啲經驗，同埋考慮到受助人嘅利益咁。咁但係可能會唔會就係考慮到受助人嘅利益，佢哋可能都傾向或者有一啲佢哋自己心儀嘅律師或者大律師嘅代表咁樣。咁嘅情況， 呢、這個有機會有嘅。有時候可能佢係熟悉某啲人。咁佢對佢係有比較強嘅信心，咁呢個有可能嘅。咁但係我認為咧，就根據我經驗知道咧，法援咧一向都係尊重申請人嘅意向或者係取向。咁但係呢個唔係唯一嘅決定嚟嘅。咁我亦自己個人咧都遇到好多，即係我年輕嘅時候啦，遇到好多情況啦，就係、是、本來係。譬如找我的咁、但係就嗰、那個申請人就心儀有另外一個律師，咁但係最終法援都係派咗第三者，咁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其實係有出現過，但我又唔會將佢擺深度認為係一個好獨特嘅情況。老實講，一件官司咧最主要睇嘅係你嘅案情，你嘅案情好嘅話咧，其實咁任何律師咧都會打得贏。但如果你案情唔好咧，就算幾叻嘅律師咧，其實都幫唔到你。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一啲申請人佢認為佢自己心儀嘅律師，就一定令到佢打贏官司。呢啲想法其實係錯誤嘅。 我諗未必一定令到佢打贏嘅，但係起碼佢會令到佢個利益會更容易彰顯咯。因為佢話會以受助人利益為依歸。 咁問題就係咩為之佢嘅利益咯？如果你講緊佢即係佢令到佢更加信任嗰個律師。咁我同意嘅，但如果你話利益取決於佢打贏官司或打輸官司咧，我就唔同意啦。 Okay.另外有關於刑事案件今次嗰個嘅建議咧，就提到話由法援處處長指派律師係俾受助人嘅，咁只會喺特殊情況之下先至接受被告嘅提名。呢一個會唔會算係都比較大嘅改動啊？聽落， 我覺得唔係喎，即係老實講，譬如我喺其他場合都有提及到咧，即係當定律師制度咧，其實你永遠都係冇得揀嘅。咁當然咧有呢、這個有被告。當佢被派到一個比較特別年輕嘅大狀嘅時候，佢就話：你太年輕，我唔要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個別案件係派到一個女嘅大狀，咁有啲被告覺得我唔中意女大狀嘅，咁我唔要。咁呢個完全佢嘅權利嚟嘅，呢個完全冇問題。咁但係如果你係要依賴公帑去即係辯護，你係需要接受呢、這個即係公帑嘅制度之下一個最公平嘅安排。咁我覺得由法援去指派律師去為被告辯護咧，正如我頭先解釋，其實嗰啲考慮咧唔係淨係取決於嗰個人嘅喜好，因為嗰個人嘅喜好老老實實啦，其實唔係好專業嘅，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個人嘅偏好嚟嘅啫。 咁所以你覺得，譬如當事人嘅利益為重要呢個原則，可能係法援處處長可能睇到個利益係更加準確過當事人， 係咪？我意思即係話冇矛盾啊。佢如果佢嘅利益係揾一個好嘅律師去代表佢，呢、這個就係最重要嘅利益。這個利益唔會受到呢個制度所影響。 我見咧有譬如律師會理事戴曼利咧，佢都戴利曼咧，佢都提到一個質疑，即係話會唔會喺法援嘅刑事案被告佢嘅律師代表由法援處去指派嘅時候，可能同基本法係有不一致啊？有啲人提到基本法第35條，香港市民有權選擇律師嘅，你覺得呢一個位有點睇咧？又會唔會有矛盾咧？今次呢個修訂， 我當然尊重唔同人嘅意見啦，特別係一啲比較資深嘅律師嘅意見啦。但係我覺得呢啲睇法咧未必係正確嘅。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基本法之下或者國際人權公約之下咧，其實個選擇係講緊嗰個被告或者係嗰個訴訟人咧，佢可以揾一啲咩律師？佢當然可以自費去揾其他律師。就算冇法援嘅制度，因為律師每一個地方嘅制度都唔同，可能有啲律師好收費好昂貴。咁其實基本上咧喺實際情況之下，其實你都係冇選擇，係咪？你話我要揀 A 嗰人咁，但 A 嗰收太貴，抵唔到，咁係咪就等於你冇選擇咧？我覺得唔係啊嘛，特別係喺呢個即係國際人權法裏邊咧，其實所有嘅權利咧都要揾多個合適嘅平衡。 當你係運用一個公帑嘅制度嘅時候，個合適嘅平衡就係你唔可以以個人嘅偏好去作為一個唯一嘅取決嘅考慮啦。我覺得一啲合理嘅平衡咧，就係除非有好特別嘅理由，否則咧由呢個法援去指派律師咧，全世界都係咁啊！我睇唔到有啲咩問題。 但我嘗試引述即政府喺立法會曾經答過嘅質詢嘅時候提過咧，就話基於當事人利益至為重要嘅原則，咁就話受助人咧係依據本條例，即係講緊法援嗰個條例啦，自行提名律師啦。法援處除非有令人信服嘅理由，例如獲提名嘅律師過往工作表現欠佳，否則咧係應該充分尊重同埋唔應該拒絕有關嘅提名。過往都有個咁嘅睇法嘅。 我所知道依個係民事方面嘅情況。 嗯。 刑事方面呢，照我理解是没有这些这样的条文的。 嗯。 在民事方面呢，因为案情一般来讲比刑事案件呢是会复杂很多。所需要的律师的即资历呢都是有关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即是容许申請人去堅持某啲律師，我剛才其實講個例子咧，其實我係講緊民事嘅嚇。我自己都係主打都係民事啦，我比較少做刑事案件啦。咁喺民事案件裏，我嘅理解就唔係一定個客人要你要你嘅話，個即係法援就會指派俾你。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好多情況都唔係咁。 OK， 我又嘗試引述啦，譬如梁家傑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提到就話，即係修訂呢個法援制度之後咧，法援署咧可能會向一啲社會運動相關嘅案件嘅被告咧委派一啲立場親建制嘅律師，咁影響嗰個案件個結果，有冇可能係咁咧？ 指控就過分咗啲啦，對唔住，呢個指控真係過分咗啲啊！即係呢個指控咧係假設咧係法援咧係有心主借你。是有啲惡意存在，我絕對唔相信有啲咁嘅情形出現。我希望阿梁大律師可以提出有力嘅證據，顯示呢啲咁嘅揣測係合理嘅揣測。 嗯，但有 我自己認識嘅所有律師咧，都係正正當當係相當中立，佢哋係以專業精神去處理呢個法援嘅問題。 OK， 絕對唔會係好似某啲人咁，因為政治立場咧係想歪咗。我覺得千祈唔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OK， 好，唔该晒汤家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汤家华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讲到有关于法援而家提出咧，立法会向立法会有几项嘅修订啊，政府咁啊，包括头先讲到话民事一啲民事案件，律师同大律师接嘅案件嗰个嘅上限啦。另外提到刑事案件方面，就唔再容许申请人咧系可以拣律师代表，会由法援处处长咧系指派律师代表嘅。又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啦，有执业律师黄学明，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黄学明，讲下头先提到嘅呢几个修订咧，有关于法援嘅民事案件方面，头先都提到啦，喺个数量上面咧会下调嘅，咁司法复核案咧就另外设一个新嘅限额出嚟啦，即系独立设出嚟嘅呢个系，点睇呢个今次呢个修订咧？又 嗱，首先我哋要问一下点解要修订先，个原因系啲乜？因为如果你话针对司法复核咧。我睇翻新聞報道咧，即係呢個當然再翻查係咪啦。上年嚟講咧，司法覆核大約全年就八十幾宗，事務律師接就大約15个人到，咁啊大律師就大約30人，即係圍起上嚟，可能平均每個事務律師接可能5宗左右嘅司法覆核，大律師就可能每年可能上年嚟講可能3单都唔到嘅司法覆核。咁如果有啲坊間話好似高度集中喺幾個律師手上，咁我又唔覺得從數字睇係真係好高度集中喎。咁同埋大家要明白，司法覆核係一個比較專門冷門嘅一個訴訟嘅類別嚟㗎。的而且確唔係好多律師識做或者想做。咁變咗好多時，就算你揾個律師想去做法援案件，可能佢唔做，佢推咗佢嘅。咁變咗最翻嘛，變咗係集中係。可能集中幾個熟呢一範嘅律師去做咯。咁同埋睇翻數字，我又唔覺得係所謂點樣集中幾個律師，因為事實呢啲律師呢一啲嘅案件的而且確唔係好啲律師想做或者識做。咁如果佢調低嘅原因係想多啲後生嘅新進嘅律師都涉獵呢一個範疇，咁呢個我同意嘅。咁但係如果係咁咧， 同時間我哋就要問啦。咁我頭先都講，其實好多律師佢未必識做。咁你有冇一啲相應門檻嘅降低，令呢一啲律師都可以接呢？因為咩意思呢？因為其實你揀一個律師呢，法援署都會考慮翻呢個律師之前接過幾多單類似嘅案件，有幾多年嘅年資經驗。如果你同佢調低個數字，但係你可以做呢啲案件資格嘅門檻唔調低，我擔心會出現咧供不應求，識做嘅律師到時唔夠供應俾市場。 但係而家嗰個門檻有咁高咩？即係佢哋都要相應嘅經驗嗰啲門檻。 我相信係有嘅。我印象中每年律師咧或者一個時間咧就要報翻俾法援署，你接過幾多呢一類嘅案件，或者你年資幾多。即是大家要明白呢，其实不是说受助人我想找这个律师法援就批的。如果这个律师根本他不在法援署的名单上面、 okay. 或者他根本年资不够某一个水平、可能法援署都不会批。 王浩明啊，转头找你再谈一谈，因为都还有譬如刑事案件那些想找你 comment 埋等等的。 好。 王浩明呢就是执业律师来的，转头回来继续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北区发生连环爆窃案，合共损失总值超过230,000嘅财物。警方寻晚分别接获粉岭同埋古洞四个单位嘅住户报案。都指單位的窗戶被毀壞，有搜掠痕跡，懷疑被爆竊。經初步點算，分別損失大約值160,000的首飾和大約70,000現金。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連環爆竊，暫時未有人被捕。日本參議院山口和靜岡兩個選區因為議員請辭進行補選，執政自民黨候選人取得其中一個議席。兩個選區補選各有三人角逐，山口選區由執政黨自民黨前參議員北川京夫當選，靜岡選區由無黨籍前靜岡縣議員山崎真之父勝出。山崎在選舉期間批評首相岸田文雄內閣並未針對前首相安倍晋三菅義偉內閣做反省和總結，同時亦批評安倍經濟學。由於今次補選距離眾議院選舉日子接近，因此被外界視為大選前哨戰。烏干達警方表示，首都坎帕拉郊區發生爆炸，至少一死三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透過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承認發動襲擊，組織聲稱部分成員在坎帕拉一間餐廳引爆一個爆炸裝置，聲稱當時有烏干達政府人員和間諜在內。爆炸在一間餐飲店發生，烏干達警方指是蓄謀已久的國內恐怖行為。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說，有人在現場留下塑料包裹引發爆炸。較早前英國駐烏干達大使館向英國公民發出安全警報，指稱烏干達面對恐怖襲擊威脅。西甲巴塞羅那教練朗盧高敏被球迷包圍和辱罵，球會發表聲明不滿球迷的表現。巴塞在主場老型球場1-2輸給皇家馬德里，是1965年以來首度在國家打比連續四次落敗。當朗盧高文離開的時候，有球迷包圍他的汽車並向他辱罵。對於朗盧高文的遭遇，巴塞表示公開譴責，強調球會將採取紀律行動，確保類似情況不再發生。巴塞受財困影響，季初的成績未如理想，外界指朗盧高文在巴塞的未來亦不明朗。日經平均指數報28,568點，跌236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3.94美元，賣出1,794.99美元。

有穿香港加油上衣跑手需更衣参赛。 新增四宗输入个案，三人感染变种病毒。 台湾宜兰 6.5 级地震，近50年来最大。 土耳其把美法等十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有关于咧法援嘅规定咧，有啲嘅修订啊。头先就话，譬如喺民事嘅案件上面啦，接嘅律师同埋大律师咧，每年接嘅案嘅限额啦，亦都有咁啊。刑事案件方面就话唔容许申请人拣律师嘅代表，会由法援处处长指派律师嘅代表。头先提到一啲嘅数字啊，其中文件都提到嘅就话，2020年委派嘅87宗咧，同司法复核有关嘅法援案件入面咧，有82宗咧系由15名嘅律师，以及系37名嘅大律师咧，系处理嘅。咁就文件提到就话，会唔会令人认为咧，有关嘅案件系高度集中，系由呢一啲嘅律师同埋大律师接办咧，等等咁。咁啊，继续咧，都头先同汤家华倾过啦。咁啊，喺答半之前咧，都同黄鹤明倾嘅，继续同佢倾先。执业律师黄鹤明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黄鹤明。咁啊，整体头先讲，你头先讲咗少少有关啲，譬如一啲年轻嘅有啲论点啦，咁讲就话啊，提到系咪一啲年轻嘅律师都应该俾多啲机会佢咧？咁所以就喺嗰、那个门槛上面咧，就系即某一啲律师接案或者某啲大律师接案嗰个嘅数字嘅限额有限制，就是、令到其他嘅年轻啲嘅律师或者经验相对少啲嘅律师，都可以有机会接到法援嘅个案咧。咁但系你就话要配合埋其他嘅门槛都要降低，否则就会出现供不应求嗰啲咁嘅情况，系嘛？ 系啊，因为如果头先讲法援处长调低个数字，我头先话原因系啲乜？如果佢原因系想希望多啲年轻嘅律师都有机会接嘅，咁呢个方向我系同意嘅。咁但系相应唔系就咁调低数字，但系你冇相应门槛调低咧，我担心冇足够嘅年轻律师可以合资格去接呢啲法援案件。 嗯，我见咧，其实2018年嗰阵咧，都收紧过民事案同埋刑事案律师接案嗰个限制。其实当年嗰个原因系咪同今次系相近嘅？都系 2018年嗰次，我就冇个资料，我就唔系好肯定佢个幅度或者佢原因，所以呢个我就讲唔到系咪呢样嘢。 Okay. 不过我都仲想强调一点咧，大家要明白，即系法援唔系综援，我哋目标最紧要系受助人唔会因为冇钱咧。而嗰個法律嘅服務質素受到影響，所以並唔係話要公平分配哦。80宗案件，全港80個律師一人一單，咁就叫最好啦。唔應該從呢個角度，因為法援唔係綜援。我哋嘅目標係要點樣呢？係即使受助人係冇錢都好，佢嘅法律質素個服務都一樣受到保障。呢個先係最緊要。 刑事案嗰度咧，你今次有冇留意到就话有个建议就话由法援处处长咧系指派律师俾受助人嘅，咁除非喺特殊嘅情况之下咧，先至会接受被告嗰个提名嘅咁。呢、這个会唔会都关心到咧？ 嗱，呢点我想问，第一就系、是、如果刑事系咁，咁点解民事唔可以系咁咧？点解净系针对刑事咧？同埋，譬如民事嗰讲，其实不嬲而家嘅做法咧。受助人如果佢有提名律师可以同法援处提出，咁但如果佢唔识咧，其实都系由法援处去指派一个嘅。咁啊，大家要明白，特别系一点咧，好紧要就系、是、法律服务好着重就系嗰个受助人对律师嘅信任，呢个系非常紧要。我经验上就系好多时，即使同一个法律同一句说话，由一个佢信得过嘅律师讲咧，系有力过或者佢系放心过一个佢完全陌生嘅律师嘅。咁而好多時呢啲案件喺受助人需要法援之前嘅前期，可能佢已經揾咗一個律師幫手，譬如提供一啲簡單嘅法律意見，或者如果刑事嚟講，去警署做過一啲嘅支援。咁所以個律師已經對個受助人嘅背景案件有初步嘅掌握，受助人亦都對呢個律師有相當嘅信任。所以如果需要去法援去打官司啦，咁希望受助人揾翻呢個律師去繼續幫手，我覺得係好合理、好順理成章嘅嘢。咁、而法援處亦都唔會因為咁樣多咗額外嘅公帑，咁點解無端端就要有個設限呢？這個我係諗唔明嘅。咁而實證上喺操作上，法援處都係有個把關嘅，本身都已經即係唔係話受助人我想揾呢個就揾呢、這個，因為如果舉例有個案件，佢想揾個資深大律師，咁但係個案件唔複雜咧，法援處都未必批嘅。咁所以其實我睇唔到點解原因要針對刑事，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嘅。做法喺度。 嗯嗯嗯。 我見其實會唔會都係因為出現即係比較多律師或者大律師喺刑事案件方面集中喺少量嘅律師同埋大律師身上咧？咁跟住見到文件呢度提到嘅就話接辦最多案件講緊2020年接辦最多案件嘅20名律師咧，同埋20名嘅大律師咧，分別處理咗19%啦，同埋20%嘅案，咁當中咧就有5名律師同埋6名嘅大律師咧接辦嘅案件宗數咧都到達咗委派案件嘅上限咁樣。呢、這個係咪都叫做有個集中嘅情況？咁所以就為免再出現呢啲情況咧，就直情由法援處處長去處理，就會即係更加容易去處理到咁咧。 其實頭先都講，其實有個上限，每個律師有個 quota 嘅所謂。咁、其實呢個上限已經係防止咗所謂高度集中啦。咁再者嚟講，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律師如果已經接唔曬、接唔切啲案件咧，都會推嘅。咁所以機制上我睇唔到話點樣係真係高度集中，因為頭先講啦，法援處如果覺得喂呢、這個律師太多案件，唔應該再批喎，佢接唔曬喎，咁都唔會批俾佢。咁已經有個把關喺度。咁同埋都係頭先講啦，即、就、係、是、法援唔係送援，唔係每人一單一每個律師一單案件，咁先叫公平噶嘛。我哋都要睇翻受助人嘅意願，而律師個經驗係咪可以適宜做呢、這個嘅平衡先係最緊要。 我見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佢本身都係法律界人士啦，咁啊提到就話咧，即係申請人冇得揀律師代表，講緊刑事案咧，咁佢就話即係唔係問題嚟嘅，咁佢舉個例子就話其實公立醫院都唔可以揀係睇邊個醫生啦，咁就而即係呢個申請人嘅個案範圍嗰陣咧，即係法援亦都會引翻即係相關經驗嘅律師噶嘛，咁呢一個舉例你又點睇咧？ 呢個就我頭先講咯，始終律師。那個受助人對律師的信任是非常之緊要。咁如果個律師本身已經同呢個人嗰個案件有初步嘅掌握，佢又信得過呢個律師，咁而揾翻佢去做喺法援處喺行政啊公堂又冇因此而有額外支出嘅話，我又真係睇唔到點解唔俾受助人去揀啊！即係頭先講呢個係絕對唔會影響嗰個法援處公堂，因為咁樣使多咗錢噶嘛。咁又可以令到受助人放心。咁點解做唔到呢？我就諗唔明個原因係點解。 我見譬如行會成員啊湯家華啦，就亦都提到話，當值律師嘅服務都本身都唔能夠揀律師喎。呢、這、一個你覺得可唔可以比較咧？呢件事 嗱，當值律師咧，可能有少少嘅唔同，少少唔同嘅原因就係、因為當值律師咧，其實好多時係去到上庭嗰半個鐘咧，佢就係、即係叫做係見一見嗰個當事人嘅啫，咁就準備個案件。咁其實嚟講咧，根本完全冇見過呢個當事人，完全係冇接觸過佢，唔知佢邊個嚟嘅。嗰、那個當事人亦都完全唔識嗰、那個律師咁樣去做嘅。咁但係好多時法援，我頭先講呢啲好多時受助人佢點解無端端揾呢個律師咧？係因為之前前期已經揾咗呢個律師幫手，譬如話攞一啲初步意見啊，去警署幫過佢做落口供啊。已經係同呢個律師有一個相當嘅關係喺度，咁所以去到法援要打官司啦，咁佢先想提名呢個律師，咁呢個同當值律師係有少少唔同。當值律師好多時經驗上揾得當值律師咧，可能由第一日開始根本完全冇揾任何律師嘅，係去到當值律師嗰個階段先係第一次需要律師，大家之前係冇任何專業關係發生過嘅。咁所以係，我覺得有少少分別喺度。 明白，即係提到都係即係同嗰個律師本身可能建立咗一啲嘅信任嘅關係等等。 係啊，因為我好強調就係嗰個信任咧，唔係即係我都同意湯家華所講，案情係即係而且確邊個律師打個案情係有得打定冇得打都係一樣。咁但係法律服務好亦都好着重呢一個受助人對律師嘅信任，呢、這個都係法律服務質素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因素嘅。 好，唔该晒黄浩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浩明咧就系执业律师嚟嘅，同我哋倾到有关于咧法援制度嘅检讨。咁其中一点咧就系刑事案咧系会由法援处处长咧指派律师，就系、并非咧由当事人咧可以系提名，除非有啲嘅特殊嘅情况嘅。先休息一阵。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8:4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港鐵早前就宣布話，沙中線嘅東鐵線咧過海段咧，最新預計啊，就係出年嘅6月至7月度咧係通車嘅。咁啊，到時咧即係話東鐵線咧係可以由紅磡站啦、新延到去會展，跟住去到金鐘站。咁啊，乘客如果喺東鐵線上車嘅話咧，就直接可以係過海嘅咯，冇需要轉車嘅咯。整體而家呢個最新嘅通車時間又點睇咧？咁請你一位嘅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有前九鐵主席。都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现在就港铁那边就说，因为红磡站以北那个新旧路轨接驳工程整体进度良好，就预出年六七月可以是通到这个的过海段，东铁线。怎么看这个？是不是如期通到你估计？ 无时无端他自己主动出来讲，那么当然很有信心啦。我觉得他又玩手五六月都得添。如果聽佢而家即係特登即係冇壓力之下自己主動出嚟講，咁點解又唔會早啲呢？咁我自己預測啊，我預測可能同七月一號我哋回歸廿五週年有啲關係啩。 嗯， 你諗下嗱，嗰日又係假期，佢哋通常係最興禮拜日第一日通車嘅，避咗即係上班日。咁啊，七月一號假期啦，咁啊，跟住都廿五年周年啦，咁約莫都係咁上下咁，咁所以都我都覺得，即係我係佢都可能會揀七月一號啦。 係，但你自己係咪都擔心，如果真係通到去港島啊，可以東鐵線嗰度，係咪喺嗰個車嘅承載量嗰度，可能都有啲擔心咧？即係話負太多人喺度啦，到時會 呢個係一個長遠政府一定要處理嘅事。 嗯， 首先第一。東鐵由12架車變9架車，因為種種嘅原因，其實班次無論加到幾密都好咧，一定都係唔係好事嚟噶啦。咁啊，跟住咧，佢又搶咗好多過海巴士嘅生意，你諗下，係咪？咁第二紅磡落車轉隧道巴嘅人亦都會少咗，同埋最緊要，今時今日咧，如果你喺灣仔北翻工咧，你真係除咗搭巴士咧。你一系就揸车，好多人都会揸车，咁嗰度全部都系写字楼，有甲级写字楼添啦，系咪？咁啊，即系将来有咗呢条线，呢条线其实最重大嘅意义，除咗可以直笔过海，唔使转车，唔使行路之余咧，就系、是、服务到成个湾仔北。你谂下湾仔北今日几麻烦，系咪？都好少人搭铁路去到湾仔，跟住行噶啦。譬如你夏天身水身汗咁，咁将来咧，佢应该系可以连揸车都悭翻，唔少人就直情搭铁路，咁啊舒缓咗呢个红隧朝早繁忙时间私家车，我相信系一定有帮助。咁你咁多嘢加埋羊毛出在羊身上，咁啊梗系变咗做即系东铁入边嘅乘客啦。咁啊，遲啲仲話新界北又要加多20-30萬人，所以我早排咪嘈得好犀利，一定有一條平衡嘅輕軌去幫幫手舒緩下，就唔好駁入東鐵，可能去到大圍先至駁，然之後舒緩去荃灣，等到啲人過海可以有機會，大圍轉唔到車，咪搭荃灣線咯。咁呢個係唯一可以解決佢而家北區上大量加人嗰度嘅。 這個就再長遠啲啦，但係即係短期內，你睇到東鐵線佢可以點樣做去舒緩，即係你 呢條東鐵過海線，可能係香港有史以來最萬眾期待同埋最即時可以發揮到威力嘅。因為我正話講咗咁多原因啦。第二咧，唔好唔記得放工嘅時候咧，亦都係好顯著嘅，因為你今日咧，全部新界東嗰啲人咧放工，佢搭荃灣線。跟住到九龙塘就转东铁线嘅，将来佢唔使噶啦，佢去晒另外一个月台直不搭条东铁线，咁就大大舒缓咗荃湾嗰个月台，咁令到至少个新界西啊、荃湾啊、九龙啊嗰啲人咧唔使逼餐懵嘅，你得闲去睇下金钟六点钟系点嘅世界，咁嗰度亦都好大嘅一个嘅即系进步，咁将来长远。因为而家政府冇讲起再起多条嘛，咁点算呢？我相信佢必然喺啲最繁忙嘅时段，可能8:30、8:40朝头早咧，可能要加插一啲空车。咁佢着数咧就佢火炭有车厂，佢火炭 可以加插一兩班空車出到嚟係服務呢、這個即係沙田啊，嗰度 沙田以南嗰堆 係啦，沙田去到大圍就唔使噶啦，佢主要咧就係、是、沙田、大圍、九龍塘，將來就會最逼嘅。 嗯， 咁佢應該就係火炭出到嚟咧，就加插個空車去搞掂沙田、大圍、九龍塘，又再上翻去啊咁樣。咁如果唔得，咪兩班咯咁。咁即係佢仲可以咁做。咁通常加插空車咧。那條路程越短咧，佢就越容易加插。你明白我講乜㗎啦？因為成條線啊，僅有啲站特別多人上，佢有萬幾廿秒啊、半分鐘啊咁樣㗎嘛，加加埋埋。咁所以如果你加插空車，如果走曬成條線就唔得嘅。但係如果你話走三四個站咧，其實係可以幫到手，呢個係我唯一諗到嘅方法，亦都即係啲專家都覺得係咁 嘅 啫。 嗯，因為港鐵其實都自己有講嘅，話會視乎即係東鐵線嗰個客流量啦。咁啊，就話目前而家東鐵線咧都可以喺早上繁忙時間咧加啲南行嘅列車嘅，咪就係咪就係類似你呢個建議咧？其實根本 係嘅，因為佢火炭嗰度好大嘅車廠啊嘛。 嗯，但硬件上加唔加到？因為三十七列而家有三十七列嘅九卡列車啊嘛。 越短而家啦。 嗯， 因為你一條線。走咁多咁多站咧，到個個站唔同時間唔同人咧，佢緊有啲時間阻滯。佢一睇到有一個空隙，佢加落去係完全唔阻平時嗰條過海嗰條線嗰個時間嘅。 嗯，我意思係得三十七列咧，其實本身呢個硬件會唔會都未必太即係舒緩到，或者要加嘅都因為可能你本身已經南北已經用咗好多列嘅。 佢冇啦，佢加密班次去到最盡噶啦。 嗯， 好難再加啦，乜嘢信號系統都冇用。 嗯， 同埋佢通常加密班次就系由多卡去到小卡啫嘛，咁去到九卡你仲点再加密啫？佢将来一定练到尽噶啦。咁但系多咗咁多人搭嘅话咧，如果真系好似我话抢埋过海巴啊，跟住揸车个班咧，佢就即系都会得好犀利啊。 嗯，咁加到尽都系头先你讲嗰个方法嘅，冇再其他方法可以舒缓到个。 所以对我嚟讲，东铁线咁多年咧。东铁过海咧叫所谓沙中线，其实俗称嘅东铁过海啦。 嗯、 由我九铁嗰阵时到而家都廿年啦，所以睇住佢一路到今日，我都即系叫做点啊，都好感慨啦。 嗯、 而其中成件事情咧，就导致两铁合并。你知唔知两铁合并嘅主因系因为沙中线啊？ 嗯、 可能历史上好多人唔记得咗，因为嗰阵时九铁赢咗条沙中线嘅。如果俾九鐵做咧，分開兩間鐵路公司咧，就將會點咧？咁嗰啲人，譬如話，搭車搭到去金鐘，而家係27.8嘅。咁今日咧，港鐵立曬咧，就係、是、金鐘去中環、去灣仔、去天頭都係27.8。嗰陣時咧，就如果搭車去到金鐘咧，如果金鐘去中環一個站咧，佢收多4.7；如果去灣仔一個站咧，又要收多4.7。你明唔明啊？因为你换咗一间公司嘛，你换咗间公司，佢必然啊，你唔怪得佢噶，佢一定系当你一个街客，从头搭过一架车，一个旅程啊嘛。咁你谂下，有冇人啊，肯喺新界最远啊、屯门啊、上水啊，搭车去中环27.8之余，再加多4.7去搭一个站咧？咁所以其实合并。大家我想真的不记得了，最主要就是容纳不到两间公司嘛。 所以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自己在车费方面的期望是怎样 呢？车费方面呢，我觉得它就便宜过屯门去金钟的。 嗯、 所以现在我游说政府，它又没有说 no。我希望它收港铁租那里呢，这条线特别收得便宜一点，它是收百分比的，希望它降低个百分比。因为佢车费个百分比嘛，降低个百分比，同港铁做个协议咧，就系、是、降低新界西过海就由屯门去到金钟嗰个票价，因为今日屯门去金钟系平过上水或者罗湖去金钟嘅，咁、就可以看齐东西两铁。咁啊呢样嘢唔系冇得倾嘅，睇佢肯唔肯减，因为佢最紧要咧就系呢条沙中线系委托协议嘛，咁、即。是港铁拥有租俾唔系政府拥有，九铁拥有啦，政府啦就租俾港铁㗎嘛。咁佢哋係可以做到呢样，如果港铁自己起呢，咁就冇得傾啦。 嗯。 整體啦，而家見到北部都會區都話有好多嘅鐵路嘅規劃啦，會做啦，咁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從中可以即係而家呢段時間有好多嘅鐵路起嘅時候有啲教訓啊，或者有啲嘅經驗可以攞到，咁日後就避免一啲譬如延誤啊、超支嗰啲情況咧？ 我回顧翻呢十幾年睇住呢條線又冇變有。啊，三大教訓啦，第一，委託協議唔好再搞啦。 嗯。 OK， 大家都知道啊，千瘡百孔，跟住佢做個agent 啦，係咪？項目經理咁，冇噶，左手嚟右手去，咪成日嚟立法會攞錢、okay. 啊。咁第二呢，就係、是、一個承建商獨大，可以巴閉到立法會都唔使嚟接受問話，因為佢投價低者得嗰啲投標制度咧，一定要改啦。 嗯， 即系参考嗰个人过往啊，嗰间公司过往嘅表现。咁第三呢，就系、是、信号系统呢，我相信佢哋以后都唔会搞特别差噶啦。佢其实呢次延迟咗成半年或者九个月，都系因为要去搞一个特别差。 嗯， 即系种种其他原因啦、 okay. 啊。好。咁啊，聽咗阿田北辰咧同我哋分析啦，同埋講回顧翻呢段時間啦，即係成個東鐵線而家過海段咧，就話出年七六七月通車。你又點睇？打嚟18723118723118。 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本港漸轉天晴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是东方日报报道，英国和新加坡等选择和新冠病毒共存的国家疫情正在恶化，加上本港近月已经录得超过200宗冬季流感在幼稚园和小学爆发，今年冬天本港随时被新型肺炎以及是冬季流感夹击。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世衛日前更新指引，指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可以同日注射。許樹昌說，如果將來本港可以同步接種，可能就是左手打一支，右手打一支。衛生防護中心下的科學委員會後日就會討論有關建議，亦都會一並研究接種第三針加強劑的安排。《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港府早前和內地舉行對接會議，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對方希望本港在內防擴散方面做得更好。《星島日報》接獲消息，港府將會爭取短時間和內地方面再開會對接，形式或者不限於會面，亦都可以考慮視像會議，當中預料將會在會上談及香港最新防疫措施。據了解，港府快將推行通關碼試用版，以改良為目標，小範圍使用，未有開放社會和市民使用。當中技術人員會試行實名登記和黃碼等可行性。通關碼亦都可以連接安心出行，攞到應用程式內的出行資料。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因應疫情停辦一年的香港馬拉松昨日復辦，有超過15600人參賽，有跑手因為穿著印有香港打橫體就是加油兩個字字眼的服飾被警員截查，並且被賽會要求更衣，遭到警告如果不從後果自負，有跑手希望反轉衣服著上仍然是被拒參賽。大會回應事件的時候就表示，不希望賽事加入任何政治元素，但是沒有具體回應香港加油四個字和政治有什麼關係。警方就說，主辦單位如果遇上破壞社會安寧甚至違法情況，可以求助警方。而這次活動期間，警方並未接獲相關個案。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內地近期爆發新一輪新型肺炎疫情，引發各界密切關注。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表示，內地出現多點散發本土疫情，一星期之內已經波及11个省份，感染者大多有跨地區旅遊活動，疫情進一步擴散風險仍然在加大。 對於今次疫情的源頭，國家衛健委表示，關於疫情源頭目前仍然在流行病學調查溯源中，從傳播鏈來看總體比較清晰，涉及到13個旅遊團或者自駕遊。今次病例的病毒全基因組序列和國內之前疫情的同源性低，反映今次疫情是由新的境外輸入所引起。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銀行公會近日更新監管指引當中有關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常見問題條文，並且上載至金管局網頁，當中加入一項新要求，如果銀行得悉有客戶觸犯港區國安法而被捕或者被檢控，需要向警方及海關組成的聯合財富調查組披露涉事客戶的罪行相關財產。聯合財富調查組主要是負責調查洗黑錢、恐怖活動和販毒得益。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最快2023年實施垃圾收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預告下個月起在杏花邨住宅試驗廚餘回收，日後逐步擴展回收點，包括公共屋邨。他又說，繼石鼓洲焚化爐在2025年落成，本港研究建下一座焚化爐是必然的事，但未決定選址。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社論說，內地爆發新一輪新型肺炎疫情，短短一個星期內已經是波及北京等11個省市，達到133宗，並且確認是 Delta 變種病毒。為了加強免疫效果，多個省已經加強免疫接種，提供加強針服務。社論說，香港和內地通關除了要解決健康碼對接，內地可能亦都會要求入境者需要打第三針疫苗。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說，香港馬拉松順利復辦，亦大鼓舞其他大型活動主辦者的信心，但是周邊地區、歐洲等的疫情都有反彈跡象，加上冬季流感夾擊，本港的挑戰不可以低估。社評說，本港要持續完善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防疫機制，構築更嚴密的控疫防獨立屏障，有助香港社會重回正軌，重振經濟。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講到，人大常委會決議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社評說，今次試點肯定會比起2011年上海、重慶所搞的試點更加積極，亦都會穩妥推進，盡量減少對房地產業造成挫傷。至於徵稅的幅度，還要看國務院定出的細節，但是就可以肯定不會再是雷聲大雨點小。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長遠而言，要阻止地產獨大、騎劫經濟、妨礙高增值轉型。有學者就建議，中央可以同時成立基金，統一調節分配地方賣地收入，又或者鼓勵農地直接入市，打破地方政府壟斷的開發權。社評說，大力發展實體經濟，開拓其他動力來源，擺脫對地產的依賴，更加是必不可缺。經濟日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咧，影响到路面咧比较挤塞。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大埔道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龙尾喺大埔道。荃湾嘅德士古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去翻青衣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海滨花园。咁再重复多次啦，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道去荃湾方向，龙尾海滨花园。咁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爱东村嘅坏车拖走咗，咁呢一段嘅东区走廊去中环，近日爱东村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啊。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这个时间车龙就在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都车多，排到去元芳对出。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剛落到中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中區警署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西港中心。另外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車緩慢，車龍都是排到去東港中心。在九龍太子道西去返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就比較車多。觀塘繞道去返油塘方向啦，落返偉業街嘅支路就擠塞，車龍去到麗晶花園呀。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偉業街嘅支路比較擠塞，車龍排到麗晶花園。在新界錦上路去返上村方向都係擠塞，龍尾就接近道屋村。象鼻山路去返全景圍方向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喺沙田污水處理廠。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工業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打咗針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只是单靠社福机构，也不应该只是单靠政府，更加重要就是商界其他界别都要参与。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10月25日，香港马拉松复办，有穿香港加油上衣跑手需更衣参赛。 新增4宗输入个案，3人感染变种病毒。 台湾宜兰6.5级地震，近50年嚟最大。 土耳其把美法等10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5继续回来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讲下外面的天气情况，外面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9%。头先跟大家谈过有关于法援制度有一些的修订，已经交了文件去立法会的了，政府。提到民事案件方面有一些的限额，上限会降低。另外刑事案件方面，现在其实都有一些的接案律师和大律师接案的数目上面有上限的，就是25宗。其中律师方面也都是上下25宗之外，还有个75万元的法援费用。另外大律师方面就是上下25宗还有一个150元的法援的费用的上限。现在最新呢，政府就是个讲法，就是说会受助人是不准自选代表，是改由法援处处长指派的。刚才讲到大律师那个就是150万元的法援费用。对于这个法援制度如果有一些修订的话，你又怎么看呢？18723111，电话旁边就有黄先生。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是啊是啊，请讲。 我曾经在法援局呢，就是做过6年的委员的。咁呢，我觉得呢，就话如果修订呢，就是可能是不够的添，即是其实应该一早修正的。因为我哋啲委员呢开会的时候呢，是冇权去批任何的案件的。咁尤其是呢，我首先我申报呢，我自己不是律师嚟的。 你是几时做啊？同埋你是咪黄尊啊？其实真 係。係冇错。 哦，你是几时做法援？ 唔记得咗啦，97嗰阵时啦，咁当时嘅非律师嘅人咧系得2-3个嘅啫，如果冇记错都系得几个嘅啫，即系正如系呢个 教師操守議會咁樣，我曾經都係議委員啦。其實嗰陣時係得兩個啫，喺教師操守議會。但係講翻即係個法援局咧，嚟講咧，係大部分嘅法援局嘅委員咧都係律師嚟嘅，包括大律師、律師，甚至乎呢個法援處嘅處長咧，佢自己都係律師嚟嘅。 嗯。 咁佢哋成班人咧，就我即係講得粗俗啲咧，就係、是、大家圍圍圍。咁咧就根本咧係唔可以講到一啲冇法律師利益嘅工作出嚟嘅。咁我哋啲係非法律人士咧，係只係坐喺度咧，就聽佢喺度講點樣樣佢哋維護佢哋嘅利益。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咧喺而家咁嘅情勢嚟講咧，我更加覺得咧就係、是應該要係去睇下點樣樣去保障我哋納税人嘅錢啊。仲有一樣我講清楚咧，就係法援局咧係冇法援處咧係冇任何嘅limit 嘅，即係批款整體嘅批款啊。所以變咗嚟講咧，佢係用我哋納税人嘅錢咧，去可能去俾一啲好少部分嘅律師咧係收咗佢呢啲咁嘅利益嘅。喺法援局入邊咧，其實嚟講咧，你自己你哋可以睇到佢哋批出去嘅。嘅工作咧，其實咧都係得兩三百個律師咧，係一向都係受惠嘅。全香港有幾千個律師，有一萬差唔多一萬個律師咧，喺大部分嘅人士律師咧係冇受惠嘅。嗱，頭先有律師講過咧，係話嗰啲要求法援局嘅服務嘅人咧，係要求佢用翻佢自己嘅律師嘅。其實嚟講，喺好多以我所知啊，一路都其實有傳噶啦。好多律師咧，就譬如賣告白啊，喺某一啲地方嗰度去招攬被告人嘅時候咧，佢咧就會去遊說呢啲咁嘅被告人咧去申請法援，然後咧就話俾法援局咧，我一定要呢個陳大文律師，因為呢個陳大文律師咧同我講咗好耐啦。其實咧就係因為呢個陳大文嘅律師嘅職員啊，或者佢自己咧， okay. 去同呢個人咧去招攬呢啲咁嘅。被告人呢，而佢自己呢最後呢就話喔、哦、你因為咁樣呢，你就一定要搵返我啦。咁變咗嚟講呢，某一啲律師呢，以我所知呢，曾經某一啲律師呢曾經有成百幾二百個案嘅。 但王主任，因為無論如何咧，我見就算而家啦，未係即根據建議去改制之前咧，其實都有接嘅上限。無論刑事案好、民事案好，律師同大律師都有接嘅上限個案件。即其實已經有做呢樣嘢。 呢個法援處嘅處長咧，佢有酌情權嘅。咁嗱，頭先有律師都講過啦。佢哋要有啲有好多律師保護佢自己利益嘅，因為頭先咧佢哋咧就自相矛盾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嘅律師出嚟嘅時候咧，就話我哋嘅訓練咧全部一樣嘅，我哋嘅資格全部一樣嘅，我哋做咩都可以一樣嘅。但係都打到某一啲官司嘅時候咧，就話。呢啲咧，其他嘅律師唔得嘅，係得我得嘅啫。咁所以咧，就打某一類嘅罪咧，罪咧就話啊，淨係得幾個律師打得嘅啫。 咁、okay, 所以變咗嚟講咧，最後咧又係嗰幾個律師得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事實嚟講呢個法援局咧係要重新去檢討，有冇可以係令到一啲平民或者唔係律師嘅人咧喺個法援局嗰度咧。去討論一啲政策，去令到嗰個政策咧更對律師更加公平，而最緊要咧就係話對納税人出嘅錢咧係更加公平。 好啊，唔該曬黃津，多謝佢係同佢傾到呢度。黃津咧曾經係法律援助服務局嘅成員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佢即係當時嘅處理嘅時候面對嘅一啲情況啦，咁同埋亦都有提到一啲嘅建議咁樣嘅。嗱，另外有關於咧疫情啊疫苗方面啊，見到咧世衛嘅專家組咧就之前就建議咧完成咗接種科興咧或者國藥新冠疫苗啦嘅60歲或者以上人士咧係打第三針加強劑啦，咁見到咧香港方面咧專家亦都提到話，衛生署核下嘅科學委員會咧星期三會開會咧係傾。相關的安排，另外咧，有關於呢一個嘅流感高峰期好快又到啦，咁啊，究竟流感疫苗同埋新冠疫苗打嗰個情況需唔需要先後咧，定係同步咧？咁見到世衛都話已經更新咗指引啦，可以建議同步，這個都話會喺會上面會再傾嘅咁樣。嗱，詳情係嗰個情況咧，都想請一位嘅嘉賓咧同我哋去講下。電話旁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讲下先，因为卫生署嗰边佢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星期三就会开会倾第三针嘅安排嘅。而家系咪你仍然都觉得第三针主要都系俾一啲有需要，譬如讲紧一啲免疫力比较差或者长者去打就够，有冇需要话即系其他人士都要打第三针咧？ 嗱，第三针咧，其实就你要将那个香港接种两种疫苗咧，有少少分开去到处理。咁如果系关于灭活疫苗咧，即系科兴嗰个疫苗接种咧，咁接种完两针之后啊，咁有几类人士咧，咁嗰个抗体水平嘅反应咧系唔理想嘅，有一啲叫疾病影响佢个免疫反应啦，即系60岁以上嘅长者啦。咁同埋有部分人咧，佢接种完两针咧，就佢系冇抗體反應或者抗體水平好低咁啦，咁呢啲人士咧其實就應該係要打第三針嘅。咁除咗呢啲人士之外咧，咁如果佢本身那個暴露於新冠肺炎病毒嘅風險係比較高咧，咁呢啲都係建議啦。咁但係我都留意到咧，就喺內地咧，咁佢哋最近咧就嗰個建議咧就都啱啱更新咗。咁佢內地最新嘅建議咧就係如果係接種完兩針呢啲滅活疫苗之後咧，超過六個月啦。咁如果係適合接種嘅成年人18歲以上啦，咁佢全部人咧就都建議接種嘅。咁我相信背後嗰個原因咧，佢就唔係單單咧係循住一個預防重症嘅方向，而係咧佢睇到咧就越嚟越多證據顯示咧，如果你打埋第三針啊，咁嗰個對於預防新冠肺炎病毒嗰個傳播或者爆發咧，係有一個角色喺裏面。咁特別內地近期咧又再一次有一啲叫懷疑傳入個案相關就引起嘅群組咯。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其實就都要循呢個方向去諗啦。因為如果你話想同內地對接啊，咁嗰個疫苗政策個主動性咧，就我哋都要對接啦。咁一第三針內地。其實特定人群都已經推咗成兩個月啦，香港咧就建議仲俾人出，咁所以就落後於形勢咯。咁呢個我覺得就如果希望通關咧，呢個一定要盡快上馬同埋急起直追先得。 呢個係講緊滅活啦，咁但係而家香港市民有兩隻嘅，即係兩個平台嘅疫苗可以揀，有滅活啦，即係科興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復必泰嘅咁。復必泰嗰一類或者科興又好啦，使唔使其實都要先做一個嘅抗體檢測，真係佢個抗體水平跌到好低先至打第三針定係點咧？你覺得？ 嗱，如果係復必泰疫苗接種咗嘅人士啦，咁你睇翻喺外國就美國、英國、歐洲啊，或者以色列咁啊，咁佢哋就住特定嘅人群咧，都已經出咗建議。咁其實你話呢啲嘅建議咧，我哋香港都可以參考啦。咁佢呢啲特定嘅人群咧，其實就佢都觀察到過咗一段時間就完成第二針，六個月到九個月，大約呢段期間啦。咁如果你係屬於嗰啲特定嘅群組，咁嗰個免疫力咧就都係會減弱嘅。咁所以呢啲特定群組咧，咁如果佢係接種咗復必泰咧，我覺得都應該就容許佢哋接種。因為香港而家最大嗰個問題咧，就係市民冇得揀。咁就算有個別市民咧，佢做咗抗體檢測，就佢自己有一啲長期病患係影響免疫系統啊，對疫苗嘅反應咁啊。咁醫生可以俾到一個充分嘅解釋俾佢，有意見俾佢咁啊。咁礙於而家香港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嘅框架咁啊，市民係冇得揀。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其實比較適合咧，就有一個彈性嘅安排。咁你開放俾符合呢條件人士咧，佢可以有得選擇。因為你冇得選擇咧，下下你限死咗嗰個框架咧，你香港推進嗰、那個。疫苗接種特別就第三針嗰個接種呢、這個係不利 的。即係你意思係佢哋可以選擇打唔打第三針，定係打第三針係打邊劑疫苗？你意思個選擇？ 可以應該俾市民揀。咁當然就嗰個選擇咧，就包括就符合條件下面咧，就幾時接種，同埋接種嘅時候咧，係揀翻打原先接種相同嘅疫苗啊，亦或係抽針嚟到接種。咁如果你唔俾市民去到揀咧？你個框架太過死板嘅話咧，咁變咗個推進就慢咯。咁同埋你第三針咧，世界各地都已經累積咗好大量嘅數據咧，證明嗰個成效同埋安全性咧係冇問題。 但係從數據角度係咪都係第三針似乎係打翻復必泰嗰只疫苗嗰抗體會係比較理想啲？ 嗱，數據係咁樣講，咁所以如果你係已經接種完兩針科興，你打復必泰咁啊，咁嗰個疫苗咧就係打第三針打復必泰啊，咁得出嚟嘅抗體咧遠遠比起 第三針打翻相同科興疫苗得出嚟嘅抗體咧係高好多嘅。咁、但係咧就市民應該有一個選擇嘅自由啊嘛。咁佢喺知情就嘅情況下邊咧，你俾市民有得揀。咁如果你話只係限死咗市民咧，第三宗只可以揀打復必泰咧，咁有部分市民可能佢係對科興特別有信心嘅，你唔俾市民揀咧，這個我就唔贊成，我覺得應該俾市民揀。 嗯，另外我就見世衛早前都更新了指引啦，話可以同時打新冠同埋流感疫苗嘅，咁我見到專家都話可以左右手咁分別打一針，係咪冇問題？因為之前就話要隔14日嘅嘛，話要。 其實呢個都唔係新嘢嚟㗎，你睇翻之前喺歐美地方啦，咁佢哋就住推展個流感疫苗接種啦，特別歐美地方咧，佢哋同時間就推第三針嘅新冠肺炎疫苗咁啊，咁佢哋由始至終個建議咧，就佢都係容許呢啲接種者咧同時間接種流感疫苗同埋新冠肺炎疫苗，咁因為你睇翻。呢啲嘅疫苗啊，咁基本上都可以將佢歸類為疫苗疫苗。咁呢啲疫苗疫苗咧，就過往嚟講，你同一時間接種咧，咁都係安全，同埋對嗰個接種疫苗之後嘅成效咧，係冇大嘅影響。咁所以你話而家最近世衛咧就明確啲有咁嘅説法咧，咁呢個其實都係預期之內嘅。咁如果你睇翻喺英國啊，咁佢就住接種流感疫苗同埋復必泰疫苗啊，其實佢都有研究已經出咗。咁比較翻咧，就你同時間接種，同埋先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三個星期之後咧接種流感疫苗啊。咁喺嗰個接種完之後嘅反應啊，即係嗰個接種位置嘅部位反應同埋一啲發燒嗰啲咁嘅情況啊。咁分開接種同一齊接種其實係冇分別嘅。咁有部分嘅人士咧，佢如果係同步接種咧，咁嗰、那個接種完流感疫苗產生嗰個抗體咧，即流感嗰部分，就個效果更加好。咁如果係新冠肺炎嗰邊嘅抗體咧，你分開接種同同步接種咧，嗰、那個研究亦都證明咗咧係冇分別。 嗯，得打兩個唔同嘅位置就可以即係比較理想，定係其實打同一隻手都得嘅咧？ 一般我哋會分開兩邊嚟到打。咁喺部分嘅海外國家，譬如美國咁啊，咁如果係唔可以兩邊都接種咧，咁佢哋都容許咧喺同一邊。咁但係咧就相隔遠少少嘅地方咧就去到接種，咁呢個其實同樣啦，就如果嗰個建議咧，你係容許市民去揀呢、這個，我覺得係重要。咁、你俾市民知道可以揀一齊打或者分開打咯。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廉政公署侦破一宗诈骗危疾保险，同埋一宗以射单手法骗取保险佣金嘅贪污案件，即系透过上下线代理之间转移保单，以赚取更多佣金。行動中拘捕多人，包括保險公司高層、保單持有人和癌症患者。廉署說詐騙危疾保險的案件涉及四份保單，共2600萬賠償金。涉案的保險經紀先為保單持有人購買高賠償額的危疾保險，其後透過中介人安排和保單持有人外貌、年齡相似的癌症病患者，假扮保單持有人做身體檢查，取得癌症證明後騙取保險賠償，最大的單一賠償金額達到900萬。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35宗是本土病例，分別來自內蒙古、貴州、甘肅、北京、河北、湖南、陝西，境外輸入有4宗。另外內地新增13宗無症狀感染個案，3宗是本土病例，10宗屬境外輸入，當日轉為確診病例有5宗屬本土個案。內地至今累計96797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1588人康復出院。內蒙古額濟納齊

是能够是给予给早学生是用这个粉底色。 五成定五成嘛你讲的是吗？ 是啊，五成啊。我自己过去那两年呢，我们幼稚园都是采用了这个粉底色，都效果相当不错啊。因为知道呢，如果是打针呢，其实学校都要承担一些风险。在我过往的经验里面呢，我都是遇到一些小朋友对于是打针好惊啦，前一日就已经话唔返学啦，咁第二日呢返到嚟之后呢，知道要去嗰个室都好担心。咁亦都见曾经见过打针嘅时候，即係佢挣扎嘅时候都嗰个针头喺个手臂啦，同埋都有少少刮伤咗个小朋友嘅。 哇，都有啲危险喎，听落佢哋喐嗰阵。 同埋老师同埋係家长都系喺呢方面都系即係有个担心。反而我呢两年用咗喷鼻之后呢，個效果相當好啦，咁就哭鬧嘅情況少咗啦。咁同埋相對之下，家長亦都放心嘅。咁有啲家長就話：點解我哋即係同區裏面有啲幼稚園仍然係用嗰個打針啦個方法咧，唔係採用即係噴鼻式啦？咁呢個相關可能校方選擇，或者我啱啱琴日我哋都即係有嗰啲嘅調查，知道原來嗰個噴鼻嗰、那個疫苗咧唔係太多訂購翻嚟啦，我哋啱啱先知道。咁希望來年即係局方咧，即係呢方面係讓到家長有多個選擇去做啦，咁樣。 但都想請你咧，可能都解釋一下，即係一般幼稚園係咪可以隨時選擇自己係即係安排啲學生係打邊一隻嘅流感疫苗咧，係打針啊，定係噴鼻式嘅咧？係咪可以提出呢啲意願，定係點樣 嘅？ 嗰、那個做法係點 嘅？咁係啦，可以嘅，因為係往年咧真係我哋自己要去撲針啦。舊年我哋即係呢幾年其實係協會一直都係爭取由政府去統一機制去俾到安排我哋係外展服務，但政府一直以嚟咧都話有轉未必納入呢個機制之內。咁經過多年嘅爭取，就喺今年就好好啦。就喺四月尾嘅時候，政府就出咗通告咧，就係、是、校方可以選擇噴鼻或者打針，但有一部分咧即係校方係點解係？唔可以用到噴鼻咧，咁個中可能就係因為佢可能即係申請遲啦咁樣，而係未必俾到噴鼻呢個疫苗俾佢哋幼稚園啦。另外咧就係、是、而且日期亦都唔能夠係幼稚園揀啦，咁就係有時會安排到去11月、12月尾先至可以打到針啦。咁呢方面我覺得都唔係太理想嘅。如果能夠係早嗰啲。在我哋一月份嘅時候，每年嘅一月咧，就局方咧就通知幼稚園，我哋嚟緊呢個新嘅學年咧，就會準備安排兒童即係呢一個嘅疫苗注射啦。咁你哋校方咧選擇係噴鼻啊，定係打針啦？我諗早少少，讓到幼稚園行政方面早啲個決定，同埋我哋亦都係相關問翻家長嘅意願嘅話咧。咁佢哋去採購針或者係家長嘅選擇，好清晰俾到知道局方佢哋點樣安排有權用呢個噴鼻或者打針，咁預算就會好好多咯。 但我想知咧，學校一般提出咗，譬如係選擇用呢個噴鼻式嘅流感疫苗嘅時候咧，係咪都可能會落空嘅？即係未必會如願啦。最後係咪都係衛生署去分翻嘅去決定？ 係啊係啊，呢個係事實嘅，尤其但後有部分嘅今次佢個。比較是靈活一點的，如果你真的衛生署未必安排到你自己過去那即個數年裏面你們自己是聯絡開有關的醫院幫手的話，你都可以這樣做的，這樣所以今年是第一年是由局方的安排，它都有些彈性給到幼稚園的。 現在整體是不是都是用噴鼻式的流感疫苗的學校是少過打針的呢？ 絕對是同意啦，因為那個針藥不是多啦，咁同埋即係你可以講話你早啲訂或者係早啲有針藥打啦。咁比方我覺得，如果係喺呢方面係即係開放多啲噴地式係讓校方選擇嘅話咧，我諗大部分嘅家長同埋即係校方都會選擇呢樣嘢，係減低咗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壓力啊、心情啊，因為起碼佢唔中啊嘛， 係咯。我見咧，而家資料睇到咧，就話今季咧，為一啲學童預留咧， 嘅流感疫苗有30万剂啦，咁当中有3万剂咧就系喷鼻式疫苗嚟嘅。咁呢30000剂系咪全部嘅全港学童，即系包括幼稚园、包括小学，定系净系幼稚园，定系点噶？以你所知， 我照我所知，佢未必系全我谂大部分30000都唔系多噶啦。你谂下，如果佢系第一次打咧，佢要打2针嘅。咁如果你30000剂系喷鼻嘅话咧？咁如果係第一次打係2剂嘅話，咁得15000个細路哥啫喎，全港大概180000个幼兒，咁你諗下嗰個比例，即係話需求就會好大咯咁樣。咁相較地打針，即係針苗嗰方面係多啲噶啦。咁你最如果間學校早嘅決定個嗰個時段係由翻即係防護中心嗰度安排嘅話，外展服務嘅話，肯定佢係。一定是可以心想事成啦，但是如果根本个针药都不够的话，咁都是要用翻针药咯。 所以整体都希望可能预多啲喷鼻式嗰啲俾啲学生啦，无论幼稚园又好定。 我觉得呢方面是政府亦都多啲去即系提倡同埋系做个宣传工作啦，让个家长知道咧，即系其实我哋要守护儿童系好重要嘅，即系佢哋冇。新冠疫苗針可以打噶嘛？唯一個方法就係打呢個流感疫苗去保護佢哋咯。 我見咧，即係啲專家都提到話，即係過去近兩年啦，咁好多人都戴口罩啦，所以就冇大規模爆發流感啦。你自己覺得即係今年譬如而家，譬如可能社區上面可能人流又多翻啊，等會唔會大家都更加注重翻啊？驚話會爆發翻流感嗰個風險咧？定係學校方面嗰個意識又點樣咧？你覺得？ 我自己覺得雖然呢兩年係專家都講話冇，但係今年我自己反而留意翻個社區同埋學校方面咧，佢似乎嗰個流感好似早咗啲嚟。往前咧喺譬如好似我哋自己社區附近嘅學校裏面咧，9月第三個禮拜已經出現有好多間學校因為係即係上呼吸道感染咧，已經係停課啦。咁學校裏面亦都發現多咗細佬哥即係傷風感冒，直接就傳染咗俾教師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係即係及早係打咗流感針咧，其實兩方面都有保護作用。一來保護翻小朋友啦，二來咧，其實我哋成年人都係要保護翻細佬哥嘅。咁如果係喺呢方面，我都認同專家講，我哋即係成年人唯一嘅方法就係保護我哋嘅小朋友，盡快同佢打呢個流感針，而成年人都需要係打流感針。咁小朋友冇得揀啦，即係要淨係得流感針打，但係。选取针药方面有得选择嘛？咁所以喷鼻同埋流感疫苗注射，咁我自己个人咧，我哋自己学校咧就拣咗喷鼻咧。 Okay. 相较之下系理想同埋让到细佬哥系心情嘅压力都系好嘅。 OK， 唔该晒周慧珍，同你倾到呢度。周慧珍咧就系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会长嚟嘅。头先提到一啲数字啊，卫生署咧为新一年度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就系采购636000剂嘅灭活流感疫苗啦。咁啊，并且为学校外展咧系免费采购啦，就系309000剂嘅灭活流感疫苗。咁啊，有31000剂嘅灭活喷鼻式流感疫苗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俗语话女人的直觉好准，撇开性别，到底人类的直觉是不是可信准确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心理学大师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就指出，过分依赖直觉，好容易让我们掉入思考陷阱。快思慢想 Thinking Fast and Slow 这本书是卡尼曼过去数十年对经济学和行为心理学的研究精华。 卡尼曼根据他对人类思考的理解，结合过去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人的思考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系统一是本能反应的思考，运行速度快，能量消耗少，而且无意识之中进行。例如用广东话讲嘢的时候，我们不会用思考某个字要怎样发音，声调是怎样。 相反，系统二是仔细的思考，运行速度较慢，而且要集中精神去控制。例如在读出不熟悉艰涩的外语时，你要仔细想想它是怎样发音。 由于系统而会消耗我哋嘅精神，因此人脑一般倾向多用系统一，少用系统二。 虽然系统一思考速度快，而且耗能少，但系有啲时候系统一系唔会识得处理嘅。此外，系统一嘅思考好粗疏，只系睇表面，忽视细节，所以好容易让我哋陷入认知偏差嘅陷阱。例如可以想象一下，有种细菌一分钟复制一次，到咗六十分钟嘅时候就会有100万粒细菌。咁样喺第几分钟会有50万粒细菌呢？好多人嘅直觉会认为系30，呢个就系系统一俾出嚟嘅答案。但系再仔细一下谂，其实答案系59分钟。 因此作者话，如果要避免失误，要认知到人的思考不是我们想象般可以完全相信，有时候我们会做出自以为理性的决策，但其实只是系统一的直觉反应而已。而要判断决定是系统一还是系统二作出，其实不容易。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凡事对自己的第一反应多点怀疑反思，不是不信直觉，而是我们要理解自己的思考过程会受到什么影响，从而作出仔细思考后的决定。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快思慢想》，作者卡尼曼，由天下软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報道都提到，就話全球多個碼頭都出現一些擠塞的情況，令到一些貨船呢是沒辦法靠岸和卸貨，亦都令到一些貨櫃呢是積壓住沒辦法處理。就這樣聽落就很直接的影響，可能就是一些海運貨櫃的價格會上漲，對於一些中小企來講有什麼影響呢，或者整體的情況是怎樣呢？電話旁邊有香港庫貨人委員會主席林舒武，早晨。 早晨啊，早晨先生，早晨主持。 早晨林先生，讲下你哋了解到嘅情况系咪都系话而家啲货柜好短缺啊？同埋讲下点解会咁嘅情况先？ 咁而家个全球货柜咧有短期，由旧年因为嗰个疫情影响之下咧，就嗰、那个需求就少咗好多啦。欧美又好，咁但系一到年底开始，大家啲针有得打啦，开始就大家发觉啊，疫情会慢慢好转啦。咁喺欧美嘅嗰啲仓咧，亦都发觉零售店咧都发觉佢哋自己機嘅庫存好短，好短缺，咁就開始補單啦。咁過往嘅，因為中美貿易戰之下咧，有好多即係美國客仔就叫啲廠家啲生產線搬去東南亞。咁舊年情況就其實好啲，東南亞開到廠。咁但係今年就大家清楚啦，東南亞嘅疫情都幾嚴重，咁好多廠咧，好多地方國家咧，所有嘅生產都停曬。咁啲貨又係拱翻曬去中國大我哋國中中國邊生產。咁一下子咧就嗰個轉不靈啦。咁另外一點就係好緊要，就係話其實而家差唔多今日朝我睇到咧，差唔多有90多隻船咧，而家喺美國嘅西岸，就係主要係Long Beach 同埋 LA 兩個 port 咧嗰度咧，就停喺出邊等緊埋岸。 係 咁呢個嘅情況就真係十分之不滿啦。咁但我可俾兩個數字你睇就好清楚。第一就係過往每一隻100個貨櫃。入去美國好、歐洲好咧，大概70多隻會吉個貨櫃會走翻出翻嚟亞洲嘅，咁啊有好明顯一個周轉啦。但而家咧係大概20多隻嘅啫，咁你可以明白70同20多隻差3倍嚇。咁亦都一定一個，其實而家全球都出現一個好嚴重問題，就是、我哋都好擔心，就係唔係今日嘅問題，就係、是、未來5、6年咧都會繼續有持續呢個情況出現咧，就是、因為咧。而家全世界過往5到10年之間咧，只有中國係有出製造新嘅貨櫃碼頭，而歐洲啊好、美國好咧，係一個新碼頭都冇。嗱，但係同一時間咧，喺世界嗰10大船公司咧，係今依幾年係不停咁買新貨船，每隻船越嚟越大嘅。咁你可以大每大船大隻咧，即係你話吞吐嗰船裝嘅貨量多啦。而家去到24000多隻貨櫃一隻船可裝到，咁你可以即刻睇幾條數啦。中國可以開出好多，但係喺美國或者歐洲嘅貨櫃碼頭咧，根本係冇辦法去承受到咁大嘅貨物嘅入口。咁呢個情況咧，就算你今日我總統拜登話我要24小時開倉，碼頭要開，但係貨櫃碼頭開啦，咁嗰啲貨車司機做唔做咧？而家全球咧係爭緊75萬個司機揸貨櫃車司機。 嗱，而家呢個唔係話即係變魔術有嘅，75万个，咁但係美國又好，歐洲又好，英國好，全部嘅都係唔夠人。咁你就算你貨櫃碼頭話我肯做，因為工會問題啊，成本好貴啦。跟住就算落咗啲貨櫃出嚟，有冇貨櫃車司機喺個美國嘅碼頭truck 到去一啲嗰啲大公司嘅嗰啲中轉站 depot 咧？由 depot 有冇司機揸啲貨去到啲零售店嗰度咧？所以呢個其實唔係淨係一個，係連一連續嘅成條供應鏈咧斷曬。 但我想知咧，係咪主要就係喺頭先你提到美國嘅問題，同埋而家整體成個運費對於譬如香港嚟講或者亞洲地方嚟講係上升咗幾多咧？ 而家個碼頭咧，如果你話船費咧係大概係十倍到啦，咁呢個其實就包括包括好多情況出現啦。亦都係有啲係美國買家俾錢，有啲係香港出口商或東或者出口商俾啦。咁大概比例係如果船係大概90:10嗰度啦，咁90%係買家俾錢，90%都係嗰個出口商俾。咁而家情況因為而家係一櫃難求啊，就你講我俾你睇個數字啦。75只同埋得25只，咁你可以边度有多50只新货柜做出嚟呢？亦都系一个货柜咧，而家成本系比一年半之前系贵咗2倍。一齐就2000美金做一只货柜，而家6000蚊都做唔到。大家知道钢铁贵晒啦，而主要嘅生产就系中国大陆，而国家亦都对于嗰啲用电啊，做高能量嘅亦都有啲控制啦。咁你所做生产货柜咪更加又冇人做咯。 林孙武，我见咧有啲建议话系咪可以增加空运飞机嗰啲班次啊？呢个帮唔帮到你 嗱，当然啦，呢、這个空运咧系比较高附加值嘅货品。嗱，你话今日我做啲价钱啲产品好值钱嘅，咁你 iPhone 嗰啲咪得咯吓，手机啊。咪得咯，但系你话一件 T 恤得嗰1美金一件衫，你可唔可以比起风云咧？你今日而家由东香港去美国，大概系120到140万美金一只测试执货机。咁你可以谂下啦，如果你真系挤件中意 T 恤过去，根本就唔掂嘅。但系你话中手机啊、中电脑啊嗰啲比较高附加值嘅咧，佢仲可以俾得起钱。咁所以呢个其实就系短时间内咧，就系冇或者嗰啲比较急嘅药品啦。食物咧，呢個係飛機就仲可以短暫性去解決個問題，但係長遠嚟嘅係冇可能，因為個拆吞到量係95:5個比例咯。 仲有半分鐘到啦，有咩解決方法呢？如果空運 短暫時間，我哋真係老實講，大家睇唔到一個情況，所以點解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話，我哋好擔心就係有好多貨櫃啲單咧接咗之後咧，美國買家因為個seasonal關係咧，佢取消或者唔攞貨，從而退貨。咁呢個當然啦，我哋希望出口信用局係可以有某程度上可以幫補啲咁多啦，但係落喺個生產上接單方面咧，係將會一個好大一個問題咯。財政周轉都好似會係緊張啦，都會。 OK， 可能現金流嗰啲等等 嘅嘢。係啊，一定會有，係啦，係啦。 Okay， 好啊，唔該曬林孫武，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孫武咧就係香港庫貨人委員會主席，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港口貨櫃積壓嘅情況啊。聽日繼續千禧年代同大家見面。